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77集，圈套下。展昭话不留情，场面也有些尴尬。最后展昭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你们这些正派过了100年还是一样没有长进。 高和寨众人面面相觑，我们这些正派？展昭的意思他不站在正派这边？展昭转回身进客栈继续查案，嘴里自言自语一般嘀咕了一句， 当年就该宰光这群伪君子。 展昭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很低，普通人听不到，内力高的则不然。高和寨几个弟子面面相觑，都惊骇于展昭的脾性，这跟传说中的完全不同，不愧是魔宫的小公主，果然是有魔性。开封府众人也听得真切，除了白玉堂，众人起先有些闹不清楚展昭是来真还是来假，直到听到了最后一句话，基本都判断出展昭有什么目的在使诈呢。最后那句话不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，这种骨子里往外透的阴森与邪性也并非是展昭性格，虽然他有时候是有些猫性，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恶毒的一面，他没有，阴侯也没有。确定了展昭在使诈之后，就剩下猜测他在诈谁了。白玉堂不需要猜，他知道展昭在给白慕天下套，而从白慕天的表情来看，展昭成功了。白玉堂也有些佩服展昭，这猫一点都不了解白慕天，但是却敏锐地察觉出了他的异样，并且认准了扁四不过是个工具，在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应该就是白慕天。果然扁四被白慕天轻轻拉了一下，这个动作看来就好像只是长辈劝一个傲慢的后辈收敛，但从白慕天的眼神里可以读出一种命令。扁四也很听话，退到一旁不说话了。白玉堂就见展昭回过头的时候对自己做了个眼色，楼上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眼色，可问题是没一个人明白展昭想表达什么，于是众人习惯性转过脸去看白玉堂。可白玉堂此时的举动也很奇怪，他微微皱着眉头，担忧地看着展昭，似乎是相当的难过。开封府众人更惊骇了，白玉堂的面瘫症什么时候好了？没理由大家都明白展昭使诈，他不明白吧？关心则乱。众人没注意到的是，白慕天此时也扬起脸看了一眼白玉堂，看到白玉堂的神色之后，白慕天微微的挑起了嘴角。开封府调查了现场之后，将扁方瑞的尸体抬走，高和寨群龙无首，扁方瑞本来是扁胜不在时候的话事人，可现在他也死了。扁方瑞一派现在等于是一盘散沙，弟子们垂头丧气，都想着日后的出路，而四大弟子那边昨天还在为钱通前的死痛心疾首，此时却似乎可以庆祝一下了。陈默对开封府众人拱了拱手，希望他们早日破案，就回去了。而白慕天和扁四也没抢扁方瑞的尸体，更不关心案情，带着弟子走了，甚至连赶快破案四个字儿都没提起。等人走了，楼里众人议论纷纷，大多是些非江湖人，觉得这是闹了鬼了。展昭走上楼一抬头，就见楼上除了白玉堂之外的众人都往墙边靠，瞧着他表示怕怕不要过来。展昭翻了个白眼，又磨了两下牙。林业火看看展昭，又看看白玉堂， 你俩唱到哪儿出啊？ 其他人也都点头表示不解，众多缺心眼里头唯独赵普看出了些端倪。九王爷刚才一直在二楼门口靠着看好戏，等戏演完了他琢磨了一会儿， 之前你的请帖出现在第一个案子里，看来也不是巧合。 什么巧合？ 公孙洗着手出来了，赵普递了块帕子给他擦手，边问展昭： 那位仁兄真正的目的是你吗？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，不过貌似是。 情敌？ 林月火幸灾乐祸，胳膊肘一撞白玉堂，白玉堂斜眼看他，开口： 你好像胖了。 林月火倒抽了口冷气，展昭也插了一嘴： 最近你脸色也暗黄啊。 林月火捧着脸张大了嘴惨叫了一声，奔回开封府敷脸减肥，顺便去问问邹良自己是不是真的胖了，然后脸色不好。赵普等人都看着相视一笑计谋得逞的展昭和白玉堂，这是演坏人上瘾了呀。 我该做的就错了，就等着后续发展吧。 说完展昭下楼，楼下小四子和萧良已经标注好了所有脚印的位置，小梁子将剩余的筷子放到桌上，小四子还蹲在一个脚印子旁边歪着头看着。展昭走过去蹲下，伸手拍了拍他屁股： 嘿，小四子，研究什么呢？ 脚印。 脚印怎么了？ 走到楼下鞋已经好淡，但是脚印好完整。 脚印完整说明什么呀？ 他很胖。 胖？ 小四子捏了捏肚子上的肉肉点头： 嗯，脚不重，所以脚印很完整。 多胖？ 小四子站起来抱着小胳膊算了算： 至少200斤。 可他的脚很小。 我也在想这个事儿。 小四子有些纠结，展昭摸了摸他的头： 所以他不是自己走的，还带着一个人。 对哟， 而且那个人还在流血。 这时公孙也走了过来：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地上那么多滴落的血迹，还跟脚印离得那么远，因为凶手是扛着人走的。 案子越来越奇怪，可回到了开封府，众人除了要担心案情之外，还要好奇展昭之前的那个套下好后会不会有猎物上钩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白玉堂找小梁子来练了两招，他要求小梁子用之前跟扁四交手时扁四的招数。小梁子照做了，打了几个回合之后，白玉堂皱眉：扁四的功夫是白慕天教的。而等到了晚上，展昭刚走出门口就收到了一封信，是个小孩跑来给他的。展昭打开信看了一眼，写信的人说他知道扁方瑞被杀的线索，希望展昭能单独去翠湖边谈谈。翠湖就在开封城里，是一条挺大的湖，上边有很多石桥和凉亭，散步乘凉的人很多。展昭看了一眼信的署名，笑了，是白慕天。收起信，展昭都没回开封府，背着手就朝翠湖的方向溜达去了。而开封府的门里，白玉堂也悄悄跟去了。同样八卦的林业火和赵普都跑到门口往远处望，想着怎么跟不会被展昭发现。这时身后有人戳戳他俩的肩膀，赵普和林业火回头，就见殷侯和天尊站在他俩身后。 玉堂和展昭鬼鬼祟祟的干嘛？ 赵普还想帮白玉堂展昭想个借口搪塞一下，林业火倒是老实，一五一十在添油加醋将事情讲了一遍给二老听。天尊听完甚感兴趣，殷侯则是皱眉： 白慕天激怒昭儿干嘛？ 展昭晃晃悠悠到了翠湖附近，此时天色已晚，翠湖岸边好多人在散步，还有些老头聚在一起下棋聊天，很是热闹。展昭摇了摇头，替跟来的白玉堂和那几个八卦的闲人惋惜，如果说白慕天约在什么月黑风高的僻静小巷，那偷听还容易些，可约在了这嘈杂的闹市，要偷听就难了。展昭沿着岸边走了几步， 看到了不远处一座小桥边，白慕天正站在那里喂鱼。他手里拿着个干馒头，靠着身旁一棵垂柳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湖面撒下捏碎的馒头屑。展昭走了过去，白慕天回头看看他，将手里剩下的半个馒头扔到了湖里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，对他点点头。湖里一群锦鲤围拢到一起，争相咬那半个馒头。 有什么事儿不能去开封府说吗？ 哼，刚才找你麻烦，我怕进不去开封府的门，玉堂会踹我出来。 展昭呵呵了两声，也没多说什么，等着他说。 我知道是谁杀了扁方瑞。 白慕天开口就是直截了当。展昭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，点点头，还是没说话。白慕天有些疑惑地看展昭：“ 你不问吗？ 问什么？ 问凶手是谁，或者我为什么会知道？ 你约我来不就是说这个的吗？ 哼，倒也是。 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为什么不告诉玉堂，而告诉我？既然知道他生你的气了，你不想挽救一下亲情吗？” 展昭走到一旁的一张石凳子上坐下，白慕天让展昭逗乐了，走到石桌另一边的凳子上坐下。 我们之间本来也没什么亲情，补不补就都那样了。 行吧，那你说吧，谁杀了扁方瑞？ 债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